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北转东风二三级兼四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本月17号已经入秋，降雨将在26号傍晚结束；市人大常委会听取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情况的报告；第四届礼让斑马线广场舞比赛启动，将增加2首新歌。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2021年北京气象观测代表站观象台站的入秋时间为9月17号，和常年9月9号的入秋时间相比略晚。从昨天傍晚开始，本市自南向北出现降雨天气，预计今天到26号白天降雨持续。这次过程降雨时间长，雨势平缓，具有间歇性的特点。比较明显的降雨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中午，本市大部分地区为中雨，西部沿山局地大雨，个别点累计雨量可达暴雨。26号傍晚降雨基本结束。受到降雨的影响，今明两天白天最高气温21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7到18摄氏度，请您出行携带雨具，添衣保暖。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继续召开，听取了市政府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情况的报告。具体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靳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了解到目前本市在两区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好的，市人大民宗桥外委员会认为呢，一年来呢，本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服贸会上的重要致辞精神，自觉承担起党中央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赋予北京的重大责任，抢抓两区建设重要机遇，着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促进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将两区建设作为北京融入新发展格局五子中的关键一子，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两区建设体系的日趋完善，市区两级高位协调的管理机制已经建立，251项任务纳入市政府重点督查事项，对标国际先进规则，高水平对外开放日渐深入，一系列具有全国首创性、突破性的创新政策已率先实施，一批标志性强的项目落地见效，形成北京证券交易所、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国际研究型医院等全国及本市首个标志性项目40多项，示范园区特色凸显，科技、互联网信息、数字经济、金融、专业服务等重点领域改革开放不断推进，要素聚集度不断增强，在全国的开放引领优势呢，也是进一步的筑牢。主持人， 那么两区建设还存在哪些不足？这方面市人大有哪些建议吗？ 那么虽然两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呢，对标党中央对北京两区建设的新期待，对标国际先进规则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一是制度创新系统性集成有待健全，二是政策制定的精准度有待提升，三是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有待增强，四是改革创新意识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五呢就是要素供给有待突破。市人大民宗桥外委员会也是对此提出了建议，那么就是要进一步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助推两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对标国际先进规则，谋划政策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推动两区建设走深走实，进一步强化法治建设，构建体系完备的法治环境。主持人。 好的，感谢靳旭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传唱礼让歌，跳起礼让舞，为了引导广大市民群众积极参与全市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以和谐顺畅的良好交通环境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市直机关工委、市交通委、市公安交管局、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第四届礼让斑马线广场舞比赛正式启动。本届广场舞比赛以礼让斑马线、等灯等灯、我爱斑马线3首歌曲为蓝本，市民可以从文明礼让斑马线的微信公众号获取这些歌曲。比赛每首歌曲设1等奖2名、2等奖3名、3等奖10名，设优秀组织奖5个。北京广播电视台将为获奖作品同步拍摄 MV 进行宣传推广。近日，家住海淀区学院路街道 百如苑小区一期的多位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小区停车位严重不足，而小区里的地面停车位许多都被装上了地锁，一些有地锁的停车位还长时间闲置。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一鸣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根据你的了解啊，停车位被安上地锁具体是怎么回事？居民们是有怎样的诉求呢？ 就是那这个小区它交付的时间比较早，就是2002年前后。此前呢，有车的住户比较少，小区也没有规划停车位。为了方便管理呢，物业就在小区的这个公摊面积上施划了停车位。需要车位的车主、业主呢，就可以向小区物业进行申请。后来呢，有些车主为了固定车位，就装上了地锁。时间一长呢，装地锁固定车位就成了这个小区的一个普遍现象。但这两年呢，随着这个私家车的增多，小区目前就出现了这个停车位不够用的情况。而且目前呢，据小区居民们反映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固定车位的车主就会把这个地锁给竖起来，完了以后呢，但是这个车位上是不停车的，会有这样的情况。他们觉得这其实是对这个稀缺的停车位资源的一种浪费啊。对， 那么相关部门给出怎样的回复呢？ 对，那目前呢，这个居民们首先最迫切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取消地锁，把这个固定车位给取消。像我们首先是联系到了物业，物业表示说呢，有关于地锁的问题呢，是需要经过这个业主大会决议的，所以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反映到了小区所属的北京林业大学的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私装地锁它是一个这种历史性的问题，他们也在找办法解决。那目前他们从业委会这里得到的解决办法呢，就是要建立这个立体的停车库。那从业委会这边的工作人员这里呢，我们也确认了这个信息。就之前他们也开过很多次会，包括街道也曾经来过律师，他们把这个问题也反馈给了律师。街道呢，它是一个执法单位，如果说认为这是违法的，那就需要进行执法拆除。但这个业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说呢，有关于拆除地锁的这件事情，他们没有接到上级单位的通知。那后来我们也是把这个问题反馈到了学院路街道。那目前呢，学院路街道跟我们表示说正在跟上级领导沟通的过程当中。那截至发稿，我们也是还没有收到，业主们表示还没有收到有关停车位一事的进一步的进展。但是呢，有关于百如苑小区停车位一事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 好的，感谢邢一鸣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针对服务区人员密集、来往频繁等特点，福建全省高速公路共有68对服务区启用了持橙红健康码人员专用卫生间，做到一经使用立刻消杀，无使用时6小时消杀一次，严禁其他人员使用，避免旅客接触交叉感染。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北转东风2-3级兼4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一级优。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内容。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